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天地。 南京城里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意义非凡。为了证明清白，胡闹着手调查真相，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欢迎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演播满超。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老贾带我来赴的这个叫满汉全席的局，上来的第一件货品竟然就是唐三彩。我远远地看了一下，从外形来看，这件唐三彩呈人面兽身状，我判断应该是一尊镇墓兽。不过镇墓兽一般都是一对的，一个是人面，一个是兽面，如果是一对，那价值可就非常高了，缺了一个价格可不单单是打对折这么简单。具体情况我现在也看不清，只能等上去再看了。第一个上去的那个人围着桌子转了两圈，又是凑近了看，又是后退几步看。我扭头问老贾，贾大哥，这东西鉴定的时候是不是不让碰啊？ 聪明啊兄弟，这个比的就是眼力，是草是宝全凭本事，碰了那可就是坏了规矩，待会儿你记住千万别动手啊。 我点点头。那个人上去看了大概有个4-5分钟，然后他退了回去，凑在和他一起来的那个人耳边窃窃私语。等到其余3个人都上去之后，老贾拍拍我道， 兄弟去吧。 我点点头，站起来走到了中间。虽说不让碰，但幸好唐三彩的鉴定本身就以官为主，第一是看造型，越是异形的越值钱啊。唐三彩中最多的应当是三彩马了，其中净力马是最为普通的，像什么印水马、肯蹄儿马那就属于罕见的了。眼前这尊镇墓兽无疑属于异形三彩，人面兽身呈蹲坐状，头上长角，面目狰狞。镇墓兽是古人放置于墓门口用来镇魔辟邪、守卫亡灵的，我估计这东西是一件鬼货，一对中的另一个不是毁了那就是丢了。再来看就是胎质了，陶瓷器最重视的就是胎质，制作唐三彩的陶土越细腻，就说明工艺越好，作品档次越高。我凑近仔细地看了看，顿时觉得有点可惜，这件镇墓兽的胎质算不得细腻，还略微有点粗糙。最可惜的是胎上有几处细小的坑洼，凡是胎上有炉渣沾染痕迹或者是坑洼破损的都不能算是精品了。最后就是看釉色，唐三彩中常见的釉色为黄白绿或红白绿，而如果是蓝釉或者黑釉那就是极品了。这件镇墓兽就是普通的 黄白绿三彩。我估了一下价，这东西虽说是真的，但也算不得上品，如果拿下后再转手，小赚一笔还是绰绰有余的。我退了回去，把我的看法和估价都告诉了老贾。 兄弟，那东西有没有可能是仿的呢？ 嗨，没必要花力气去仿造这种程度的货吧。老贾笑着轻轻摇了摇头。 非也非也，兄弟，你不要觉得仿造者都是一心只想着仿那些价值连城的至尊货，这种货即便仿出来了也不好脱手，更多时候那些以赝品盈利的工匠或作坊瞄准的目标就是这种有一定价值又容易销售的。 老贾这么一说，我顿时觉得有理。虽然我仿造的功底是不错，但实际上我并不了解这个市场的需求和特点。这个东西它应该不是仿的。仿制唐三彩先要做开片，用高温炉加热之后再喷冷水，让表面收缩裂变，形成接近自然的开片。开片之后呢，还要用电动机器顺着裂纹把某些釉剥离下来，仿造成自然的局部脱落。如果加金丝铁还要多一道工序，应该不，肯定不是仿的。老贾安慰似的笑了笑，然后偷偷地说，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一般满汉全席的第一道菜都是真的。 我惊讶地看着他，他得意地一笑，原来他心里早就有底了。我不禁脸上一红，刚才自己被他一唬就底气不足了，还解释了一大堆。等我们全都看完之后，那个矮胖男人开口说道， 各位爷请赏一个吧。 所谓赏一个，应该就是出价。只见这矮胖子拿着个托盘，像旧社会打把式卖艺请赏一样绕着走了一圈。更奇怪的是，这些人居然都只往里面丢一个铜板。等轮到老贾的时候，我看见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铜钱，当的一声丢在了盘子里。那矮胖子瞧了那铜板一眼，道了声 谢爷赏， 就伸手把铜板收了起来，然后走开了。我低声问道，贾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为我注意了一下，老贾丢的是一枚不值钱的乾隆通宝。 这是规矩，铜板都是按照等级分好价位的，丢的铜板越值钱就表示出的越高，而且这样彼此间的出价大家也就互相不知道了。当然出价的机会只有一次，最后是价高者得。 我一听顿时觉得做出这种设计的人实在是高明，表面上看起来既没有低价也不能追价，十分不利于拍卖，但实际上因为彼此间都不知道对方出的价格，就会互相猜疑，再加上只有一次出价机会，你想要东西的话，那就不得不出一个自认可以拔得头筹的价格。这与其说是拍卖，不如说是心理决裂。如果像老贾那样丢个乾隆通宝，肯定是根本没打算抢这东西了。一轮价出完，也不知道是谁得了这件东西，矮胖子居然直接就让人把这唐三彩给撤了。 这是防止有人知道买主后黑吃黑。 这一次是老贾主动跟我说的，我问，那就不怕卖的那方作假吗？ 要是怕摆席做东的耍花样，那就直接不来了呀。 他这么说显然是对这买卖的东家十分信任啊。 我不禁惊讶，没想到南京城古玩界暗地里居然还有这样的买卖。我突然有种奇怪的预感，这也许不是一滩浑水，而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古玩生死局。 第二件东西是个汉代玉凳，听名头是个好东西，只可惜仿得不够精致。仿造玉器算是我比较擅长的，之前那个翡翠玉镯啊，连陆素心都没有看出来，若不是出了这么多事儿，我大概早就揣着巨款睡大觉了。不过看起来呢，除了那个独行侠之外，另外几个似乎都没看出来这东西有问题，尤其是和我们一起来的那两个，鉴定完之后显得还十分兴奋。这汉代玉凳我也不记得有什么史料记载过，当然转手卖的时候说是新鲜出坑的鬼货啊，也会有人信。只是我看了两眼我就发现问题了，虽然玉质、沁色、包浆都还不错，很像汉代之物，但是结合处有一些胶水的痕迹。只是这个环境下灯光暗淡，又不能伸手去摸，所以眼力不够是很容易会忽略的。我坐回去之后，老贾问我怎么样，我笑了笑，活不正，估计是收了些明清时期的老玉做部件然后组装起来的，有些地方呢还能看到些胶水的痕迹。这次我说起来底气十足，只是不好明说我也是干这行的。老贾点点头，我看他的表情似乎本身就不怎么感兴趣。果然等到出价的时候，他又丢了一枚乾隆铜宝。第三件东西可有点意思了，那矮胖子让人把那假玉凳收起来之后，也没喊人把东西拿上来，只是一伸手说道， 各位爷请吧。 所有人都面面相觑，这桌上空空如也。请什么呀？请我们喝西北风啊？不是，贾大哥，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以为又是里面有什么说法或者门道。老贾胸有成竹，这第三道菜其实早就在那儿了。我顺着老贾的目光望过去，发现他盯着的正是房间中央的那张桌子。打一进来开始，那张桌子就一直在那儿摆着了，我根本就没注意过，谁能想到这居然就是一件古董啊。我瞧了瞧其他四拨人都没动静，心里头一喜，有了一种占先机的快感，刚准备站起来上去仔细观瞧，这屁股还没离开凳子呢，我就被老贾突然抓住手腕，一把给我拽回来了。不是，我奇怪地回头看着他，却见老贾冲我摇了摇头，然后在我耳边说， 别动兄弟，这道菜可不简单呢。 这还有什么说法？我很奇怪，不是已经知道是什么菜了吗？ 你看看那个人。 老贾瞄了瞄那个独自一人的中年人，我看到他不似其他人那般慌乱，反而双手环抱如老僧入定一般。 他也看出那张桌子就是第三道菜了，但他不动，那是因为一旦动了，别人也就知道了，不知道就没有东西可以鉴定，没有东西就不敢出价，而知道的人心里有底就敢出价。如果只有你一个人看出来了，那这东西就铁定是你的了，所以你只能不动声色地坐在这里看，还有就是凭借之前的记忆。 话我是听明白了，可是却有点犯难了，古董木器 本就不是我太熟悉的一类，现在这不仅不能碰，还只能隔着这么远看，这难度实在是太大。我很奇怪，虽然这规矩的确是把心理战玩得炉火纯青，但是有必要这么做吗？好像这样也不会比之前那样能多出多少利益空间了呀。老贾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道， 兄弟，这一把你可不能失手，这虽只是道钱财，却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吃到下面的大餐。 钱财？ 老贾不再解释，而是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那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幸亏我视力还不错，坐在这儿还是能够看得清楚桌子侧面的纹饰。 古董木器，尤其是桌椅，年代都不会太久，因为木头不像金玉或者铜器，不便保存，而且又容易损毁腐烂。所以呢，现在市场上出现的古董桌椅主要是以清末民国时期为主。既然年代不久，那就要看别的了，看品相，看出处，最重要的还是看木头的品种。 前几年北京打过这样一桩官司，一个古董商去附近农村上货，发现有个老太太家门口扔了一张破桌子，古董商就以十几块的价钱买了下来。不久之后，老太太的儿子听说那张桌子转手后卖了大价钱，就和那古董商打起了官司。后来经过法院调解，古董商赔了老太太20000多块。可想而知啊，那张桌子他转手卖了多少钱。之所以会如此，恰恰是因为那张断了腿的破旧桌子不仅是古董，还是黄花梨木制而成。说实在的，我还真的无法用肉眼分辨出这张桌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料。因为桌子上了漆之后吧，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木材、漆面都会与空气、水分等自然环境亲密接触，并且被慢慢风化，使得原有的漆面上产生温润如玉的包浆。这种木器家具上的包浆俗称皮壳。皮壳虽然可以当作鉴定的一种参考，但此刻反而阻碍了我去判断桌子的木材。从造型上看，这桌子四四方方却不大，肯定不是供桌，应该也不是用来吃饭的桌子，可能是以前大户人家用来摆放器物或者装饰用的。它的雕花纹饰和漆面色泽都保存得比较完整，最大的问题还是材质。我冥思苦想啊，忽然脑袋里灵光一现，刚才鉴定那个假玉凳的时候，我曾经为了看下面的胶水痕迹而把脸贴得离桌子很近，那个时候我隐约闻到了一股淡淡的微香，当时我还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呢，现在想来那根本就是桌子发出来的气味啊。以我有限的知识，我判断这是紫檀木所散发的香味。我轻咳一声，马上把这一发现告诉了老贾，他十分高兴，却尽量不动声色。几分钟后，那矮胖子又拖着盘子开始在那儿请赏。这一次有几个人明显底气不足了，虽然我没看见他们丢的是不是乾隆通宝，但是看他们的表情就能猜到，不是乾隆，顶多也就是乾隆他爹。等轮到老贾的时候，他居然掏出了一枚银币放到了盘子里，我一眼就瞧到了银币上的长须龙，那应该是宣统3年的盘龙版别银币。这枚银币的价值1000个乾隆通宝都比不过呀。那矮胖子看了看银币，哼，嘴角一翘，便收进了口袋里，同时道了声谢爷赏赐。出完件之后，老贾拍拍我道， 兄弟，好戏就要来了。 老贾所谓的好戏，便是那三组人马被请了出去。我看到他们脸上的表情就想笑，估计他们还被上一道菜搞得晕头转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滚蛋的。那三拨人一走，马上就只剩下了我和老贾，还有那个中年人。那矮胖子对我们躬身说道： 三位爷，里边请吧。 那个中年人一马当先，昂首挺胸地朝里屋走去。我看老贾也动了，便赶紧跟了上去。过了一个走廊，就进了另一间屋，顿时觉得比原来那个地方大气宽敞多了。这屋子里古色古香，明显经过一番精心装饰。矮胖子把我们请上座，还奉上了好茶。折腾了这么久，一口水都没喝上，我早就渴死了，我赶紧连喝了两杯。矮胖子说道： 几位爷，稍后片刻，我这就去把最后一道菜给拿上来。 说完转身离开。我这渴也解了，便问老贾：贾大哥，你前面说的前菜大餐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个时候我也不用像刚才那样顾忌了，反正那个中年人肯定懂得比我多。老贾抿了一口茶说道： 兄弟，我打个比方，你来到一个会所，普通消费没问题，但是如果想要一些特殊服务，会所得先确保你能玩得起，有这能力来消费，这样才会让你成为贵宾，享受更多的服务啊。 嗨，他这么一说我有点尴尬，因为这比方打得太隐晦了，不过意思我算是理解了。做这门生意的人十分看重客人的资质，入这圈子先得有人脉和财力，但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你要真想吃到更好的菜，还得有足够的眼力和魄力。那三组人就是不够资格，这才被淘汰。想通了之后，立马觉得这里面的水果然好深呢，居然还有这样的环节。同时我也十分好奇，到底这第四件大餐是什么样的好货色呀？ 一盏失落500多年的琉璃佛灯，一个曾改变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南京古董三大家族的兴衰与变迁之中，居然暗含着关于国宝的明争暗斗，更包藏着人性的起伏纷争。真假佛灯，赝品走私，机关算尽，江湖险恶，在黑吃黑局中局的背后，是一个围绕着国宝的更大的阴谋，而在这阴谋之中，更是一个深藏着曾经左右国家历史的终极秘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小说《古玩生死局》，作者施浩，本书已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演播满超，编辑张璐。 最后一件压箱底儿的好货出现在大家面前，胡闹却大吃一惊。峰哥再次现身，几方争执起来，峰哥准备动手，这时胡闹的寻呼机响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明代大报恩寺琉璃佛灯重新现世，却有意外被盗，而在搜寻过程中居然又出现了另一盏佛灯，孰真孰假？年轻气盛的业内小贩，和蔼可亲的古董界大腕，美丽智慧的女鉴定师，号称故人之后的中年男子，一干人物悉数粉墨登场，人性复杂沉浮，小人物的身世之谜竟掀起了历史骇浪。琉璃古灯，地下佛宫，